漫长的雨夜花，怎堪荒坡风雨吹打，花谢落叶成土花。我想他，我想他，曾

最远。 心弦， 深深期盼月亮成圆， 我想朝夕在你身边，听你轻轻唱轻轻笑， 希望它正如诗人眼里幻变的睡莲， 忽而在睡眼转眼惊眼前， 逃不开你音乐的眼， 好歌咏叹不已的剑， 除非天上来到人间， 我所爱你怎有情，但花园里的缤纷眼里 看光影都舍一滴， 啊有一道彩虹在你我的心中， 从你的唇开始初春的夜空，天数天时天气天真天文开阳耀光， 有一道彩虹秋分寒露霜降才有的意义， 有一道有一道彩虹， 雨后的阳光穿透水珠就成了彩虹，不管是多大的雨，我们知道坏天气是会过去，太阳会出来，会有彩虹。 海也说爱人请将手放在我的胸前， 我也正吹打灵魂的雕像，借着他们留下的光，要你一眼东西明白，从此不再傻不再慌， 我所爱你怎有情， 但花园里已缤纷艳丽，看光影投射一 感动未语声，一起举起掌，一起欢呼，笑脸颊，多快活 ！Sing it！ 有一道彩虹在你我的心中，从你的唇开始初春的夜空，天数天旋天际天旋天轮开阳耀光。 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

刻静静地躺在沙滩，孩子们喧嚷在互相追赶，戴着眼罩扮胡歌船长，多熟悉的景象。那时候我们都那么傻，相信着幼稚的童话的那种单纯的想法，是多么的无价。时间的浪花在脚底冲刷，就像那年的暑假，你用指尖拨着沙，一笔一画把未来都写下。瞬间的浪花放肆像披萨，我们 车窗外的天空依然明朗，